寞的歌，飘飘的雨点，此刻却吻着我，变作眼泪掩饰痛楚。我美丽故事伤心结果，为何未了解这一份情，全为你是否未看清，为何未了解这一份情，谁令我孤身寂影，为何未谁令我孤身寂影。